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30集，征二。 臣妾自进宫以来，皇后这个位置做的也是很懂事的，什么知道什么不知道都一清二楚。皇上做什么，臣妾也绝没有半句怨言。但是就算到了如今这个地步，皇上也要这样对我吗？ 显得皇后说的话都是控诉的话，语气却是十分平静，好似就算心中满腹委屈，对着永乐帝也发不出火来一般。他道， 皇上不屑于哄哄我，非要我到最后一刻都要保持清醒，但皇上难道不知道清醒的滋味有多痛？ 永乐帝顿了很久，很久之后他又重新拿起手绢替显德皇后擦拭手背上的泪滴，说， 清真，朕这辈子对不住的女人除了母后，你是唯一一个，你是唯一能站在朕身边的人。清醒的滋味朕也很清楚，朕别无选择。 显得皇后盯着自己杯子里的花茶说道， 皇上已经决定了吗？ 朕决定了，母后当年也曾说过，天下江山英雄辈出，朕做不了英雄，但在有生之年能把大梁撑到如今模样，了结了卢叶两家，已经知足，剩下的路要靠谢渊去走，而后种种朕管不了，但是朕还是希望能够如母后所说，大梁繁盛，天下清明，江山地位，百世绵延。清真， 永乐帝叹息道， 朕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倒下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醒过来。如果到了那一日，朕交代你的事情你一定要办到，在那之后你就去过你自己想过的日子，清醒也好，糊涂也罢，只要你快乐。 显得皇后低着头反复摩挲着茶杯的边缘，过了好半晌才看向永乐帝，面上浮起了一些微微的笑容。 陛下可还记得与臣妾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臣妾煮了花茶给陛下喝。 那时候显得皇后的母亲带着她进宫来见敬贤太后，敬贤太后本就在为永乐帝挑选妻子，那时候也来了一些别的臣子家的小姐，琴棋书画可着劲儿地在永乐帝面前献艺，也不过是为了那个高高在上的位置。偏偏就他一个人坐在角落，安静微笑着，淡淡地看着一切，反倒是对这一切都不甚上心的模样。无论是高高在上的皇后之位，亦或是风神俊朗的年轻帝王，都没有入着他的眼。敬贤太后就问他可有什么才艺，当时显得皇后是怎么答的呢？他说， 臣女愚钝，未有拿手技艺，只是寻常在家偶为父兄煮茶，父兄觉得甚好。 当时别的小姐都面露不屑之意，煮茶这些事交给下人来做就好了，一个千金小姐不晓得练些拿得出手的才艺，只会煮茶，还真当自己成婢子了不成？敬贤太后却十分满意。后来敬贤太后对永乐帝说道， 哀家看晴真这个孩子就很好，煮茶看品性，他很稳重，心性平和，可以和你携手一生，无论是大风大浪还是细水长流，他都甘之如饴，这很好，很难得。 永乐帝想起敬贤太后的话，又忍不住看了一眼显德皇后。显德皇后正轻轻吹着茶杯水面上漂浮的花瓣， 自打显德皇后进宫之后，这么多年果然如敬贤太后所说，她的确是一个心性平和之人，从来不多问也不多事，只是默默地坐着，仿佛任凭时光流转，她还是最初的模样，坐在角落里拿着一盏茶，微微笑着，沧海桑田亦不变。显德皇后察觉到永乐帝的目光，微微一笑， 皇上，今日我们便不要想其他事情了，既然秋日已至，今日就放松一回，如同从前一般，喝喝茶，下下棋，弹弹琴，写写字，可以吗？ 嗯，好。 永乐帝点头，他答得爽快，向来有些冷漠到近乎刻板的脸也带了微微的笑意，竟是让显德皇后吃了一惊，而后反应过来，便是如生怕永乐帝反悔一般，急急起身说， 那臣妾就去将之前景行送来的那盒玉棋子拿来，景行送来后，皇上也就与臣妾只下过一回，白白浪费了好棋子。 永乐帝觉得好笑， 让陶姑姑去拿就是了， 她不知道在哪儿，臣妾藏起来了，皇上在这里等等臣妾。 显得皇后提起裙裾，有些小跑着往后面去。显得皇后自来都是真静柔婉的模样，还极少有这样的时候，倒是显出了平日里没有的少女娇俏来。永乐帝瞧着她，瞧着瞧着，目光却是有些痛惜起来。他舒耳蹙起眉，猛烈地咳嗽两下，从袖中抓出一方帕子捂住嘴，半晌才将那帕子从嘴边抹去，意识干干净净，什么都看不出。那帕子被他捏在掌心，露出的一个褶皱里却透出了一点嫣红，十分醒目。他顿了顿，将帕子收进袖中，望着复又拿着棋盒小跑着出来的显德皇后，微微一笑，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接下来的一段日子异常的平静，平静的像是在细水长流的日子中从来未曾发生过一些不好的事，仿佛在历经千帆之后的尘埃落定，处处都是安定和祥和。谢景行和沈妙这些日子都在龙夜里，白日里就四处逛逛，或者在府里弹琴写字，偶尔谢景行兴致来了拉高阳比划，沈妙就和罗谭去研究一些别的，夜里的时候就和谢景行讨论着那几张兵防图，他们二人一个善于攻击，一个善于防守，算计起来的时候亦是有所长短，非常合拍。谢景行霸道，见不得缠缠绵绵绞死敌人的手段，但直接又难免有风险，每每和沈妙争执，霸道的自行决定拍案而起，沈妙也懒得管他。到了半夜的时候，他就由自己趁着无人默默地溜回床上，沈妙拿话呛他的话，谢景行就翻身把他压在身下，用另一种方式好好惩罚。日子就这么细水长流地过去，可是众人都心知肚明，不过是在趁着还没有离开的时候纵情缠绵，一旦战争开始，分离是必然，而那些分离的日子就要靠这些日子的缠绵回忆来填补了。那一日终究还是到了，明琪在一个秋风飒飒的夜里越过两国之间的边境，对边境处的守卫兵们发动了袭击，另一头秦国以水路靠岸，自大梁北部的渔村上岸，对岸上村民进行了大肆屠杀，并以此为据点深入内陆发动侵略，战争打响了。明启和秦国暗度陈仓也好，瞒天过海也罢，总归是不负众望，没能按捺住性子徐徐图之，反而大张旗鼓，倒是说明对此很有信心。大梁战还是不战呢？自然是战。 睿亲王承请率令，永乐帝亲自封将，点兵300,000，率大军出征。这不仅仅是对发动侵略国家的反击，更是在三国存立的长久历史以来，决心打破局面，将历史的车轮往前推动。英雄逐鹿天下，局势风起云涌，豪杰各立，人才辈出，自古乱世出英雄，战争也一样。大梁百姓士气不减，起先虽惶惶然，但见皇室稳若泰山，又看亲王征战在前，便也胸中涌起万千豪情，丝毫无惧也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